攻读类位记第十八章。上主信士梅瑟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你们不要仿效你们住过的埃及地的习惯，也不要仿效我正要领你们去的科纳罕地的习惯，不要随从他们的风俗，应执行我的规定，遵守我的法令，依照遵行。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你们应遵守我的法令和规定，遵守的人必因此获得生命。我是上主。你们中任何人不可亲近任何血亲，去揭露他的下体。我是上主。你不可揭露你父亲的下体和你母亲的下体，他是你的母亲，不可揭露他的下体。你父亲妻子的下体你不可揭露，那是你父亲的下体。你姊妹的下体，不论她是你父亲的女儿或你母亲的女儿，或在家生的或在外生的，你不可揭露他们的下体。你儿子的女儿或你女儿的女儿的下体你不可揭露，因为他们的下体是你的下体。你不可揭露你父亲妻子的女儿的下体，因为她是你父亲所生的，是你的姊妹，你不可揭露她的下体。你父亲姊妹的下体你不可揭露，因为她是你父亲的骨肉。你母亲姊妹的下体你不可揭露，因为她是你母亲的骨肉。你父亲兄弟的下体你不可揭露，也不可亲近他的妻子，她是你的叔伯母。你儿媳的下体你不可揭露，她是你儿子的妻子，你不可揭露她的下体。你兄弟妻子的下体你不可揭露，那是你兄弟的下体。你不可揭露了一女人的下体，又揭露她女儿的，不可娶她儿子的女儿或她女儿的女儿，揭露她的下体，他们都是她的血亲，这是丑行。你不可娶一女人又娶她的姊妹做她的情敌，在她活着的时候揭露她姊妹的下体。女人在月经不洁期中，你不可接近揭露她的下体。你近人的妻子，你不可与她同寝，为她所玷污。你不可使你任何一个子女经火祭献给摩勒克，亦不可亵渎你天主的名。我是上主。你不可与男人同寝，如同与女人同寝一样，这是丑恶行为。你不可与任何兽类同寝，为他所奸污。女人亦不可委身于走兽同他交合，这是逆性邪恶。你们不可以任何这样的事玷污自己，因为这些民族以这一切事玷污了自己，我正要由你们面前将他们驱逐，甚至连着地也玷污了，所以我必追究着地上的罪恶，使这地吐弃地上的居民。至于你们，应遵守我的法令和规定，不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方人，这样丑恶的事一件也不许做。因为在你们以前住在这地上的人做过这一切丑恶的事，玷污了这地方，希望这地不因你们而再受到玷污，将你们吐弃，如同吐弃了你们以前的民族。因为凡做任何一件这样丑恶的事的，这样的人都应由民间铲除。所以 你们应遵守我的禁令，不可仿效你们以前的人所有的丑恶风俗，免得因此受到玷污。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